新传媒所有电台 Capital 广播部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报告新闻。由今日起，本地私人救护车到为了服务法令下受到监管，以保障病患的安全和狂热。卫生部将随机检测，规划批准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的经营商，为了面对上贵10万元的罚款，服当达两年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施。本地新增464起抵抗一九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905起属于输入性病例。另外，本地2宿9日无死亡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777起社区病例，其余9起来自客港所辖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初略升到抗定高五。另外，新增病例当有787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症毒株，其中4起是本土病例，783起由境外输入。卫生部长陈义康表示，冠病病症毒株德尔塔到我国引发的目前已经出门，但是奥密克戎病例开始增加，目前占本土病例的大约17%。这意味着本地复合即将出现，升级波目前国人需要为此做好准备。受天时、目前经营量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冬药菜的价格普遍上涨大约20%，有一所甚至暴涨2-3倍。消防门的冬药入口上大，当季结果等山边的涨幅上大，落来一所冬药的价格将推涨。前面外界能用因倒提构筑900万元的银行存款，被判坐监12个月。我倾向是12岁的菲律宾者被告被构筑的82岁无清提款之后，记下密码，然后到去年6月3号到10月15号的4个月内，约3日暗者偷走提款卡，即将倒提98,600元。比利沙麦追湖14条河流的水位处到危险级别，另外12条处到警戒级别，可能引发升级波水灾灾情。另外，比利沙气象局预测，当地提速更好的恶劣天气可能会延续到8个月。由于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特殊的冠病病例提速增加，泰国当局计划暂停免隔离入境措施到7个月底。世界五个核子强国同意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，避免爆发核战争，也是联合国外长理事会承认理事国的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核战争拍不赢也未得拍，并且定性将继续通过双边或是多边的外交渠道防止核武器扩散。新闻报告网络。